新传媒属下电台 KPD958 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我国四月份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增长持续放慢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在电子和非电子产品出口双双增长的带动下，上个月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年比增长 6.4%，比前个月的增幅少了 1.3 个百分点，月比则萎缩 3.3%。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，全球航空业复苏将为作为航空枢纽的新加坡提供进一步的发展机会，尤其是一些航空市场继续封锁的时刻。前来我国参加赠伊航空峰会的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指出，如果我国继续建立国际网络并且提高效率，未来将有可能超越好似香港这一类型规模更大的航空枢纽。协会亦都预计航空业最早会在明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，比较早前预计的2024年来得早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维持在3000起以下，报2123起，另外有3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降到 1.32。 针对本地出现3起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的社区病例，受访的专家表示，感染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的人数可能高过已经知道的数目，而我国疫苗接种率高，加上本地已经有不少人确诊冠病，相信政府目前不太可能因此收紧防疫措施。著名的龙虾汉堡餐厅位于星耀赞伊的门店，因为有很多人用餐之后出现肠胃炎，即日起被令暂停营业，直到另行通知。卫生部和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这些人是在这个月7号到15号之间食用了餐厅的食物之后出现肠胃炎的症状。当局正在调查这6起涉及总共17个食客感到不舒服的个案。每年6到7月是榴莲的旺季，今年产量因为马来西亚天气欠佳而偏低，因此马来西亚农业部预计到时的价格将会翻倍。本地一些榴莲商预计抢手的猫山王和黑刺榴莲价格将会水涨船高，而肥料大幅度涨价亦都推高了榴莲的售价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27岁的跨栏选手洪神祥拿了我国历来的第一面男子110米跨栏项目的银牌，并且打破全国纪录。另外，我国泳队在第三日的游泳赛事中收获4金、1银和3铜，总共8面奖牌。其中蝶王约瑟琳不负众望，在蝶泳和接力赛项目贡献金牌。新闻报告完了。